你会流泪，只要你能听到我，看到我的全心全意。 都说呢，男儿无丑相，唱歌也是帮助增加魅力的一种。而这样的杨宗纬呢，刚带来的是《洋葱》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格，走雅痞路线的张震岳，也正好印证了我前面说的话，像这样气质有点痞痞的男生，反而呢会更容易被人注意，被人喜欢。不过当然，小痞子呢也会有他安静的深情的一面。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我就要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和你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，我不回头，不回头地走下去。

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。 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无限神秘，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，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，因为我仍有梦，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。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。 落叶流年，岁月中，无意的柔情万种。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。 只听你爱听的歌，我只做你的朋友。我变得沉默，伤心也不愿开口。我变了好多，是否更靠近你呢？等一个固执的如果，如果你懂我微笑了就够了。你别担心，我不怕一个人站。 真的不是故意，不是故意让自己变得不再像自己，为了你拼命想那一百分。变得沉默，伤心也不愿开口。我变了好多，是否更靠近你的等一个固执的如果？如果你懂我为什么就够了。你别担心，我不怕一个人站在雨里，除了你我找不到能快乐的意义。眼泪带给你的压力太清晰，我真的不是故意，不是故意让自己变得不再像自己，为了你拼命想那一百分。我找不到能快乐的意义，眼泪带给你的压力太清晰，我真的不是故意，不是故意让自己变得不再像自己，为了你拼命想那一百分。 直到为了

在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悲伤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。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。 做张三的歌，也是当年的有一部电影《父子关系》的当中的主题歌。如果结合当时的剧情来看呢，你会有更多的感触，因为它代表的是希望背后一些隐藏的希望。最后一首歌带你听到陈升，叫做《北京一夜》。如果不是对北京有非常特殊深厚的感情，应该写不出这么有重量感的作品。来分享一下《北京一夜》。 One night in 深处， 我百花的深处，住着老情人，红着旧发鞋，有暗香的老人，依旧的 爱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，万爱的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，